一个可能曾经在你的爱情故事里面出现过都未定，你的名字，我的姓氏，都送给你，听佢多谢。 曾听说过，寻觅爱情，就像天与地别离和重聚过程，而我跟你平静旅程，就是到天昏发白，亦爱得年轻，只需要当天边海角竟在追逐时，可跟你安躺于家里边各最惬意，只需要最会唱荡气之时，可用你的名字和我姓氏，成就这故事。是平淡，但当中有你已经足够。如果要说何谓爱情，定是跟你动荡时闲话着世情，和你走过无尽旅程，就是到天昏发白亦爱得年轻，不相信当天荒不再，地老不托时，竟跟你多相拥一次，便爱多一次，怎相信最会唱荡气之时，可用你的名字和我姓氏，成就这故从此以后，无忧无求。故事平淡，但当中有你已经足够。是平淡，但当中有你已经足够。快乐童话像你我一对，已经足够。